43年，初，齐桓公之夫人三，曰王姬、徐姬、蔡姬，皆无子。桓公好内，多内宠，如夫人者6人，长卫姬，生五鬼，少卫姬，生惠公元，正姬，生孝公昭，葛莹，生昭公潘，密姬，生义公商人，宋华子，生公子雍。桓公与管仲主孝公于宋襄公，以为太子。雍巫有宠于魏共姬，因患者数刀，以后献于桓公，亦有宠。桓公许之，立五鬼。管仲卒，五公子皆求立。冬10月已亥，齐桓公卒，易牙入，与数刀因内宠杀群吏，而立公子无鬼为君。太子昭奔宋。桓公病，五公子各数党争立，及桓公卒，遂相攻，已故宫中空，莫敢观。桓公尸在床上67日，尸虫出于户。12月已亥，无鬼立，乃官复。辛巳夜，敛膑。桓公有10余子，要其后立者5人，无鬼立3月死，无事。赐孝公，赐昭公，赐义公，赐惠公。孝公元年3月，宋襄公率诸侯兵送齐太子昭而伐齐，齐人恐，杀齐军无鬼。齐人将立太子昭，四公子之徒攻太子，太子走宋，宋遂与齐人四公子战。5月，宋败齐四公子师而立太子昭，是为齐孝公。宋以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，故来争之，以乱故，8月乃葬齐桓公。6年春，齐伐宋，以其不同盟于齐也。夏，宋襄公卒。7年，晋文公立。10年，孝公卒。孝公弟潘因魏公子开方杀孝公子而立潘，是为昭公。昭公桓公子也，其母曰葛莹。昭公元年，晋文公败楚于城濮，而会诸侯建土，朝周，天子使晋称伯。6年，敌侵齐，晋文公卒，秦兵败于淆。12年，秦穆公卒。19年5月，昭公卒，子射立为齐君。射之母无宠于昭公，国人莫畏。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争利而不得，因交贤士，父爱百姓，百姓悦。及昭公卒，子射立，孤弱，即与众10月及墓上视齐君射，而商人自立，是为义公。义公桓公子也，其母曰密姬。义公4年春，初，义公为公子时，与丙戎之父列争祸不胜，即即位，断丙戎父族，而使丙戎仆。雍直之妻好，公纳之公，使雍直参胜。5月，义公游于申池，二人遇，戏。直曰：“断足子。”戎曰：“夺妻者。”二人俱并此言，乃怨。某与公游竹中，二人视义公车上， 弃竹中而亡去。义公之力交民不复，其人废其子而迎公子元于魏，立之，是为惠公。惠公桓公子也，其母魏女曰少魏姬，避其乱故在魏。惠公二年，长狄来，王子成府攻杀之，埋之于北门。晋赵川弑其君灵公。十年，惠公卒，子清公无也立。初，崔杼有宠于惠公，惠公卒，高国为其逼也，逐之，崔杼奔魏。清公元年，楚庄王强伐陈。二年，为郑，郑伯降，以复国郑伯。六年春，晋使细客于齐，齐使夫人为中而观之。细客上，夫人笑之。细客曰：“不是报，不复涉河。”归，请伐齐。晋侯弗许。齐使至晋，细客执其使者四人河内，杀之。八年，晋伐齐，齐以公子强至晋，晋兵去。十年春，齐伐鲁卫，鲁卫大夫如晋请师，皆因细客。晋使细客以车八百乘为中军将，士燮将上军，栾书将下军，以救鲁卫伐齐。六月壬申，与齐侯兵合弥基下。癸酉，陈于安。庞丑父为齐清公右，清公曰：“持之，破晋军会时，射伤西客，流血至旅。客欲还入壁，齐欲曰：‘我使入，再伤，不敢言及，恐惧士卒。’”愿子忍之，遂复战，战其疾，丑父恐其侯得，乃易楚，请公为右，车挂于木而止。晋小将韩厥伏其侯车前，曰：“寡君使臣救鲁卫。”戏之。丑父使清公下取饮，因得王，脱去。入其军，晋西客欲杀丑父，丑父曰：“待君死而见戮，后人臣无忠其君者矣。”客舍之，丑父遂得王归齐。于是晋军追齐至马陵，齐侯请以宝器械，不听，必得孝客者萧同叔子。令其东母，对曰：“叔子齐君母，齐君母亦由晋君母，子安置之？且子以义伐而以报为后，其可乎？”于是乃许，令凡鲁卫之亲弟。十一年，晋出至六卿，赏安之功。齐清公朝晋，欲尊王晋景公，晋景公不敢受，乃归。归而清公持怨右，伯父廉，振孤问疾，须积聚以救民，民亦大悦，厚礼诸侯。敬清公卒，百姓富，诸侯不犯。十七年，清公卒，子灵公还立。灵公九年，晋栾书弑其君立功。十年，晋悼公伐齐，齐令公子光至晋。十九年，立子光为太子，高后辅之。会令诸侯盟于钟离。二十七年，晋使中行献子伐齐，齐失败。灵公走入临淄， 晏婴指灵公，灵公服从，曰：“君亦无勇矣。”晋兵遂为临淄，临淄城守不敢出，晋焚郭中而去。28年初，灵公娶鲁女，生子光，以为太子。仲姬、戎姬，戎姬毕，仲姬生子牙，属之戎姬。戎姬请以为太子，公许之。仲姬曰：“不可，光之力列于诸侯矣，今无故废之，君必毁之。”公曰：“在我耳。”遂东太子光，使高后复牙为太子。灵公即催助迎故太子光而立之，是为庄公。庄公杀戎姬。五月壬辰，灵公卒，庄公即位，执太子牙于勾斗之丘，杀之。8月，催助杀高后，晋闻其乱，伐其，至高唐。庄公3年，晋大夫栾盈奔齐，庄公后客待之。晏婴、田文子见，公弗听。4年，齐庄公使栾盈见入晋屈沃为内应，以兵随之，上太行，入孟门。栾盈败，齐兵还，取朝歌。6年初，唐公妻好，唐公死，崔杼取之。庄公通之，硕如崔氏，以崔杼之官赐人。侍者曰：“不可。”崔杼怒，因其伐晋，欲与晋合谋袭齐而不得见。庄公常吃患者贾举，贾举复事，为崔杼见公以报怨。5月，举子朝齐，齐以贾须享之，崔杼称病不事事。乙亥，公问崔杼病，遂从崔杼妻。崔杼妻入室，与崔杼自闭户不出，公拥柱而歌。患者贾举遮公从关而入，闭门。崔杼之徒持兵从中起，公登台而请解，不许，请自杀于庙，不许。皆曰：“君之臣杼疾病，不能听命。近于公公，陪臣争去有隐者，不知二命。”公于强射中公骨，公反坠，遂视之。晏婴立崔杼门外，曰：“君为社稷死，则死之；为社稷亡，则亡之。若为己死己亡，非其私逆，谁敢任之？”门开而入，枕公尸而哭，三涌而出。人谓崔杼，必杀之。崔杼曰：“民之望也，舍之得民。”丁丑，崔杼立庄公一母弟楚旧，是为景公。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。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，庆封为左相。二相恐乱起，乃与国人盟曰：“不与崔庆者死。”晏子仰天曰：“应所不为忠于君，立社稷者是从。”不肯盟。庆封欲杀晏子，崔杼曰：“忠臣也，舍之。”其太史书曰：“崔杼是庄公。”崔杼杀之。其弟复书，崔杼复杀之。少弟复书，崔杼乃舍之。景公元年初，崔杼生子成及强，其母死，娶东郭女，生明。东郭女使其前夫子无咎与其弟眼相崔氏， 成有罪，二相即治之，立明为太子，常请老于崔，崔著许之，二相弗听，曰：“崔宗义不可。”成强怒，告庆丰。庆丰与崔著有隙，欲其败也。成强杀无咎，掩于崔著家，家皆奔亡。崔著怒，无人，使一患者欲见庆丰。庆丰曰：“请卫子诛之。”使崔著仇卢仆撇攻崔氏，杀成强，尽灭崔氏。崔著父自杀，崔著无归，亦自杀。庆丰为相国，专权。三年十月，庆丰出猎。初，庆丰以杀崔著，亦交，嗜酒好猎，不听政令。庆社用政已有内隙。田文子谓桓子曰：“乱将作。”田报高栾氏相与谋庆氏。庆社发甲为庆丰公，四家徒共击破之。庆丰还不得入，奔鲁。其人让鲁，丰奔吴。吴与之诸方，聚其族而居之，富于在齐。其秋，其人喜葬庄公，录崔著诗于世以悦众。九年，景公使晏子之进与书相私语曰：“齐政卒归田氏，田氏虽无大德，以公权私，有德于民，民爱之。”十二年，景公如晋，见平公，欲与伐燕。十八年，公复如晋，见昭公。二十六年，列鲁交，因入鲁，与晏婴俱问鲁礼。三十一年，鲁昭公必济世难，奔齐。齐欲以千舍封之，子家指昭公。昭公乃请其伐鲁，取运以居昭公。三十二年，彗星见。景公坐白寝，叹曰：“堂堂谁有此乎？”群臣皆泣，晏子笑，公怒。晏子曰：“臣笑群臣愚甚。”景公曰：“彗星出东北，当其分也，寡人以为忧。”晏子曰：“君高台深池，覆脸如福德，刑罚恐福盛，背星将出，彗星何惧乎？”公曰：“可攘否？”晏子曰：“使神可助而来，亦可攘而去也。百姓苦怨以万数，而君令一人攘之，安能胜众口乎？”是时景公好治宫室，具狗马，奢侈，后复重刑，故晏子以此见之。四十二年，吴王阖闾伐楚，入郢。四十七年，鲁阳虎攻其军，不胜，奔齐，请其伐鲁。豹子见景公，乃求阳虎，阳虎得王，奔晋。四十八年，与鲁定公好会家谷。黎楚曰：“孔丘知礼而阙，请令来人为乐，因指鲁君，可得志。”景公害孔丘相鲁，惧其霸，故从黎楚之计。方会近来月，孔子立街上，时有司执来人斩之，以礼让景公。景公惭，乃归鲁亲弟以谢而罢去。是岁晏婴卒。五十五年，范中行反齐军于晋，晋公之急，来请诉。田启欲为乱， 数党于逆臣，遂景公曰：“犯忠行，硕有德于齐，不可不救。”乃使起救而书之素。58年夏，景公夫人燕姬世子死，景公宠妾瑞姬生子徒，徒少其母见无行，朱大夫恐其为嗣，乃言愿择诸子长贤者为太子。景公老，勿言四世，又爱徒母，欲立之，但发之口，乃谓朱大夫曰：“为乐耳，国何患无君乎？”秋，景公病，命国惠子、高昭子立少子徒为太子，逐群公子迁之来。景公卒，太子徒立，是为晏如子。东魏葬，而群公子魏诸皆出亡。徒诸一母兄，公子寿居前奔魏，公子臧扬声奔鲁。来人歌之曰：“景公死乎弗与埋，三军士乎弗与谋，师乎师乎胡党之乎。”晏如子元年春，田齐委事高国士，每朝起参圣，言曰：“子得君，大夫皆自危，欲谋作乱。”又谓朱大夫曰：“高昭子可畏，即未发先之。”大夫从之。六月，田齐报幕，乃与大夫以兵入宫宫，攻高昭子。昭子闻之，与国惠子救攻，攻失败，田启之徒追之，国惠子奔莒，遂反杀高昭子。晏与奔鲁。八月，启禀一资，田启拜二相，乃使人之鲁招公子杨生。杨生至齐，私逆田启家。十月戊子，田启请朱大夫曰：“常之母有余交之计，幸来会饮。”会饮，田启乘杨生驼中，至坐中央，发驼出杨生，曰：“此乃齐君矣。”大夫皆服业，将与大夫盟而立之，报幕罪。启乌大夫曰：“吾与鲍牧谋共立杨生。”鲍牧怒曰：“子望景公之命乎？”朱大夫相视欲悔，杨生前顿首曰：“可则立之，否则已。”鲍牧恐惑启，乃复曰：“皆景公子也，何谓不可？”乃与盟立杨生，是为道公。道公入宫，使人牵晏如子于台，杀之幕下，而逐如子母瑞子。瑞子故贱而如子少，故无权，国人轻之。道公元年，齐伐鲁，取欢产。初，杨生亡在鲁，季康子以其妹妻之，即归即位，使迎之。季姬与季房侯通，言其情。鲁弗敢与，故其伐鲁，竟迎季姬。季姬毙，其复归鲁亲弟。豹子与道公有隙，不善。四年，吴鲁伐其南方，豹子弑道公，复于吴。吴王夫差哭于军门外三日，将从海入讨齐，齐人败之，吴师乃去。晋赵鞅伐齐，至赖而去。齐人共立道公子仁，是为简公。简公四年春，初， 简公与父杨生俱在鲁也，兼指有宠焉，即即位始为政。田成子旦之，昼固于朝。欲央言简公曰：“田间不可并也，君其责焉。”弗听。子我昔田拟杀人，逢之遂不以入。田氏方木，使求病而未守求者久，醉而杀守者得亡。子我蒙诸田于陈宗。初，田豹欲为子我臣，使公孙言豹，豹有丧而止，后卒以为臣，幸于子我。子我谓曰：“吾尽逐田氏而立汝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我远田氏矣，且其为者不过数人，何尽逐焉？”遂告田氏。子行曰：“彼得君，福先，必获子。”子行射于公公。夏五月壬申，成子兄弟四成如公，子我在卧，出迎之，遂入闭门。患者遇之，子行杀患者。公与妇人饮酒于坛台，成子牵诸寝。公执戈将击之，太史子舆曰：“非不利也，将除害也。”成子出射于库，闻公犹怒，将出，曰：“何所无君？”子行拔剑曰：“须是之贼也，谁非田宗？所不杀子者，有如田宗。”乃止。子我归，徒属公为与大门，皆服胜，乃去。田氏追之，封丘人执子我以告，杀之郭官。成子将杀大陆子方，田逆请而免之。以公命取车于道，出雍门。田豹与之车，福寿曰：“逆为于请，报与于车，于有私焉。是子我而有私于其仇，何以见鲁卫之事？”庚辰，田常执简公于徐州。公曰：“予早从豫阳言，不及此。”甲午，田常释简公于徐州。田常乃立简公帝傲，是为平公。平公即位，田常相之，专其之政，割其安平以东为田氏封邑。平公八年，越灭吴。二十五年卒，子宣公姬立。宣公五十一年卒，子康公戴立，田惠反领丘。康公二年，韩魏赵使列为诸侯。十九年，田常曾孙田和始为诸侯，迁康公海滨。二十六年，康公卒，吕氏遂绝其嗣。田氏卒有其国，为齐威王，强于天下。太史公曰：“吾视齐，自泰山属之琅琊，北背于海，高壤二千里，其民阔达，多逆之，其天性也。以太公之圣，建国本；桓公之圣，修善政，以为诸侯会盟，称伯，不亦宜乎？洋洋哉，故大国之风也。”